格羅之離。好啦，大家各位，我哋差唔多阔别咗九个月喺自己嘅世界里面呢，终于呢就重新起步啦。嗱，我身边呢都要介绍下今日嘅拍档啦。我想讲呢， 全新拍档啊。 全新都好喎，你当你当你一个全新拍档都好喎。呢位新拍档呢又名叫做祖云尼啦，简称叫阿祖啦，有人叫佢阿 John 啦。大家都认识你嘛？ 大家好啊，所有嘅听众，我係 全新嘅节目主持人。唔係，我话俾你听啊，我想讲呢，即係我嚟緊呢就将会搞自己个网台㗎啦。 咩叫自己个网台啊？即係同我对打啦嘛。 你嗰啲系台嚟嘅咩？ 岂有此理啊。 唔係，搞自己个网台。咁呢，但呢我就唔系淨係搵阿祖嘅，我搵好多唔同类型嘅主持呢，即一男子嘅主持帮手。咁有时可能系阿祖，有时可能系 Bosco， 有时可能搵埋 Wasa 上嚟，有时可能唔同嘅人呢，或者有时几个人一齐倾偈，咁样好啲囉。因为我费事一间呢次次都话搵阿祖呢，你知道你系一个好微妙嘅角色嚟㗎。 唔系，我好忙啊，你明唔明白？ 点啊？你而家忙过我啦， 忙啊！ 你而家威啦，系嘛？自从冇做商台之后，就忙到不得了啦。 你大佬啊，你又多 job 做下，得闲就上下 TVB， 得闲啊去下新城港台都捞埋。 咁点啊？咁又点？ 即系我梗系要搵下嘢做先得噶嘛。 大佬，我所知你不嬲都多饭数噶啦。不过咁，嗱，我想讲翻少少背景先。其实原本咧，我呢个网台咧，我就冇咁冇。咁早去 launch， 谂住起码都冇翻十年八载，你都唔会 冇咁耐 出嚟啦， 半年一年啦，咁我谂住迟少少嘅咁样，咁但系咧就两个原因咧， 你忠实 fans 一路望住你啦， 你唔好讲啲又系听众唔知嘅嘢吓，咁咧但系有一样嘢就系咧，因为突发性呢两日咧就讲紧嗰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嗰单嘢咧，我就觉得咧嗱。寄养啦，真系寄养啦。 咪呢单嘢净开正你个饭添啦， 直情咧咪，仲要系你明明就系实在由第一日开始，我就已经觉得迷。 我未讲完啊，直头系觉得烦啊。 点解烦啊？ 我身边嗰啲朋友啊，包括埋啲神职界嘅人啊，都猛问啊，喂，云海底牌点啊？哇，我鬼知咩？ 咁啊，所以 明唔明啊？烦啊，觉得烦啊，即系大家点解唔可以谂下？希望佢哋除咗冇事之外，就即系唔好谂咁多嘢啦。但系你明白啊？就系、是、你呢啲咁嘅人啊，令到呢个世界 要谂多啲嘢， 惶恐不安啊！而家直头系 咁，点解你唔谂嘢？ 你啊，真系做乜谂嘢啊？你 嗱，讲真，网台咧，讲翻少少先，因为呢件事咧，我就不如 start 咗个叫做试麦版啊。OK， 我都觉得呢个系试麦嚟嘅啫。咁大家会听到呢个节目咧，有个 Tisa 出咗嚟噶啦。咁咧呢个节目名咧就叫咩？即系我以后呢 part 嘅节目咧，大家唔好再叫我 reboot 呢个嘅 魔 星靓四号啦。魔星咧，我话明喺商台里边结束就结束噶啦， 消失咗噶啦， 消失咗噶啦。 Okay、 过去嘅嘢过去，我唔想再理会一啲以前嘅前朝嘅故事。第一，起码我冇俾人调咗做黄昏节目先啦，系咪？ 你都冇啦， 系啦。二就起码我冇俾人喺喺鲗鱼涌斩六刀啦，系咪？咁我呢啲好和平噶，系咪先？ 好难讲啊！阵间你我唔应你啊！呢句真系 应该做咩？应该啫， 斩你好出奇啊！大佬你通街辣火头，真系喺商台讲嘢又唔会咁样，而家话咧翻到嚟网台，我讲嘢又唔同噶嘛。 梗系，唔系我讲嘢都唔同，我都会冇秘忌嘅，话俾你听。 喂，真系，大佬你得罪人多，称呼人少，通街打电话投诉嘅，仲劈你啊？劈边个啊？ 咁你真系讲得 嗱，大家认住啦吓，光头压量最大嘅，然之后咧攞啲好臭嘅立头膏立住头嗰个就系云海啦。 我啲立头膏啊，有微香橙味嘅臭味，你嘅臭。未咁讲埋先，咁所以咧，我节目名咧叫格罗之离，但系因为咧， 格罗之离 格罗之离吓，咁碍于咧，真系实在太多嘢讲咧，我原本咧谂住第时 launch 嘅时候咧，因为提早咗 launch 啦，我就会解释点解用格罗之离啦，同埋有故事好啦。 而家仲未有，而家因为未谂，而家仲系喺度构造构思当中。 唔系啊，咁你知道我呢个字系点解噶？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就唔想解释住。咁而咧，格罗之离呢个节目。 目咧就会顶替， 系 以即系我嘅所谓魔星岭四号啦吓，亦都系讲到明啦吓， 即系将总之将以前嗰有几贱炒有几贱先而家， 咩有几贱咧？ 即系有几唔好讲到几唔好先以前，以前巴值一提噶啦， 以前啲嘢都好好， 其实好难讲嘅，以前同埋以前真系好难请噶，我哋请啲嘉宾多，我觉得 咩意思啊？ 我哋喺魔四嗰啲嘉宾其实上出嚟嗰啲，即系真系上嚟做 系啊， 其他节目我哋都冇请到嗰啲嘉宾啊都。 你讲边啲？ 以往我哋做其他嘅节目都冇， 梗系冇啦， 真系冇， 唔系咁啊！所以咧，解释嘅一字你解释，点样去铺排字啲解释？但今集咧 ，OK， 其实咧都有个 file name， 系 我哋都 keep 翻呢样嘢先啦。个 file name 咧就系呢个马航。370，嘟嘟嘟嘟，嗱，一阵就慢慢讨论啦。 如果你唔嘟嘟嘟嘟就好啲啫。 马航370 系咪好好多啊？即刻做乜要嘟嘟嘟嘟咁样啫？ 我见你冇帮我配乐啊嘛，唔系咁，但系咧 number 以后就冇噶啦。number 系点计咧？今集咧就叫做负一公里， 负一公里 系啦。以后咧我嘅节目咧嘅 number 咧就系由公里开始计。如果大家明白就明噶啦 ，OK， 由香港起步，尖沙咀起步，公里开始计， 嗯 ，OK， 个公里可能有 double meaning 噶，嗯、你知道我最中意呢啲嘢， 总之都系一个数啦， 吓、啊，好啦，讲翻呢个试麦版嘅节目先，嗱，我想知阿祖你系几时知道马航呢单嘢嘅咧？ 几时知啊？咪嗰日星期六咯，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零，我开始有啲新闻知啦， 听到啦， 系即系上网睇啦咁， 系 11:00系。 我谂大家嘅时间都系嗰朝早嘅，即系大概10:00啦，10:00-11:00开始。 10:00知嗰啲人咧，已经肯定系即长期报住新闻噶啦。 因为电台都有讲噶嘛，嗰朝。 嗰阵时候，哇！你唔讲咩？哇！嗰朝嗰啲新闻乱晒龙噶。 你意思系？ 即系唔同嘅台啊，就算都有唔同嘅 version 系啦。然之后咧，你去睇嗰个消息来源，佢讲到明，因为佢都要讲明消息来源啦，佢都唔敢自己讲啊，系嘛？你要睇系属于新华社啊，你要睇系属于外 系 啦，定系外国嘅通讯社啊， 定系香港嘅消息？ 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新闻来源咧，都有唔同嘅版本，非常之乱。 嗱。我唔好理嗰啲亂唔亂先啦、 啊、但係越亂啊越多嘢去追啊嘛。 唔係啊，我嘅諗法就係當時咧，我仲以為呢單消息係真定假添、啊，你知道啦、啊，無端端你講緊唔係嗱，好簡單。你如果上幾年如果你聽到啲飛機消息墜毀嘅，佢、 啊、 一定會講話啊呢間呢班機突然間墜毀咗啦，或者突然間炸彈爆炸咗啦，點點點啦。咁、 嗯、 就算幾年前。你講緊嚇希臘又好，法國又好，有啲航空公司出事，咁都係講緊佢墜毀咗啦咁樣。但係呢次唔係啊嘛，呢、次不斷講失蹤咗， 係 失蹤咗 ，missing 嚇 missing。好啦，一路咧新聞開始多啲人去談論咯，之後中嗰啲五間新聞開始出咯，之後下晝咧就開始咧 五間新聞其實已經係。叫嗰陣時已經都亂曬龍嘅，曾經就話有越南嘅消息指喺越南海面已經發現墜機，有咁講過嘅。 冇錯，嚇、啊，唔係當時有好多個 version， 就係其中又話墜咗機啦，有人見到啦，有人甚至後來傳咪話傳佢緊急降落咗喺南寧啊嘛， 係啦係啦， 中國廣西南寧， 係啦， 之後即刻否認，否認就話咩咧？冇啊，南寧冇降落啊， 又曾經試過講咧， 就講埋先，就係話咁啲人話點解會傳錯南寧咧？就因為咧佢話之前有人傳。船咧就喺越南嘅南明嘅个降落，咁啊存在咗南宁，咁但系越南嗰边话南明都冇啊。 喂，呢啲系广东话先会出现嘅问题嚟嘅。 咁你谂下真系咁存错，好啦，存错即系话冇啊，南明又冇，南宁又冇啊。好啦，之后咧就话发现有残骸啦，之后又否认啦，之后又发现有油污啦，但系油污咧发现 系 有两次事件啦，两次后来又一次揾到之后又揾唔到啦咁等等所有嘢，好啦，我净系问一样嘢先，由第一次发生呢件事。到而家嗱，我知道我一阵间讲嘢一卵嘴咧，我就停唔到噶啦。俾你讲咗你嘅谂法先，阿祖，你知道你已经好耐冇喺我啲听众里面开麦吓、啊，有啲好爱戴你嘅听众，好爱护你，想我继续揾你做 partner 噶嘛吓，写、啊、到鬼咁肉酸肉麻。 唉、哎，冇办法啦，大家都知道冇人可以忍得到你，你明唔明白啫？ 系咪咁讲嘢 啊？系啊， 今日双峰嘅走音添啊，真系，快啲讲啦。 唔系我睇见呢件事第一样嘢咧，原本都冇。咁 冇咁在意，即係好似類似嗰時911咁樣嘅，即係哇未知咩事喎，未即係好似好多故事性啊。911 嗰陣時仲未知。 咁911嗰時候，你啱啱嗰刻發生咧係好故事性嘅，即係你 即係好假你先。 係啊，即係好似唔似真事一樣，即係你冇覺得呢個世界上會咁樣發生一啲嘢噶嘛。咁但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大概我11:00知，我12:00到咧，我就覺得哎呀，真係大鑊啦，即係。是不是真的 我第一想呢就是在度估是坠机的，其实应该是在海道的。 我估都是估坠机啦。 应该是在海道的。啊、但是、当时间 越一分一秒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喂没理由啊，即如果你真的坠机过海，大极都有个谱的嘛。如果你 我录的节目的时候发觉这个 studio 是很焗的。我想问是不是有冷气？ 是因为我冻啊嘛。 哦，你冻。 系，梗系啦。 好焗啊！ 咪开咗俾你咯。 开紧啊！ 系啊。 呢条唔好 cut 咗佢啊！ 咁啊，跟住咧，即系我喺度谂紧，哇，唔系、啊，好恐怖啊！会唔会有可能系空中解体啦？ 嗱，而家空中解体啲专家咧， 呢个比较 professional 嘅讲法啊嘛。 你见唔见到啲？嗱，你呢三日你留唔留意到咧？嗰啲专家讲嗰啲空中解体咧 ，hold back 到咧。 系嗱，唔好讲住，唔好研究呢个住，阵间一次我再讲啊。 好。 咁但系咧，直至琴晚开始啊。 你要记住， 今日 系 星期嗱，今日 而 家我哋 今 日星期一嘅下昼时间 嘅下昼5:00 到啦。咁我琴晚咧做完个同学嘅婚礼之后咧。其实好多同学都已经讨论紧单嘢嘅，我哋 即系问嗰啲去动物园嘅马航。 其实好多同学就问，就话喂，你哋相唔相信有可能呢一班人其实真系去咗一个二度空间， 哦， 去生活紧噶啦，其实 lost 啦，即系变咗 系啦，咁样。咁我就喺度谂，同外星人一样嘅，系在我个角度。即系如果我唔系真系见到呢样嘢咧，我好难令到我会 相信佢 有 二度空间。 我唔否决，但系即系我唔否认会有存在。 你有权否决 啊！但系我唔又你叫我用 你 用相信嘅字眼咧，我又即系不能够而家话我信嘅有呢样嘢又难啲。 我又冇人叫你信。 咁但系一样嘢咧就系、 是、有一日你坠机嗰阵时候，我哋就会讲你去咗第二度空间。 唉，你做咗先啦，咁样啊。咁啊，即系我只不过喺度谂嘅就系、是。啊，会唔会真系有咁？我希望即系情愿，哎，不如咁样啦， 即系去第二个空间啊。 系啦，即系你谂下，始终200多人嚟，而家都唔知几多人，其实有时180多，有时讲下又。 我想问系咪系挂机嚟噶？ 系。咁但系咧， 我决定唔删手提。 系最后一样嘢咧，最后一样嘢咧，我就喺度谂紧就系、是。究竟以前曾经我哋喺摩四嘅时候曾经都讨论过一次嘅百慕达啊 ，Bermuda 嗰啲机，讨论过一次，我哋有两集讲啦。其实嗰啲 case 以前系咪到而家都未有 find out 到任何嘅嘢咧？ 个问题 其实系如果系嘅话，就 same case 嘅啫。 嗱，你知唔知喺嗰个所谓马航事件之后咧，你知道网上疯传咗另一单故事，就话咩当年智利失踪架飞机，咩几廿年之后就突然间就降落翻， 啲人啊仲要冇脑过啊嘛， 咁啲人仲要摆上 Facebook， 仲问我系唔系，我话喂呢单新闻假新闻嚟噶，即系美国嗰、那个、那个 World Weekly News 嗰度做出嚟噶嘛，咁啊比台湾嗰啲亦做 真嘅一样， 你知道台湾噶啦吓，咁我就已经我已经早嗰几个钟咧，我就已经好努力地咧揿嗰个手机，我话。假的， 声 完一个好啦，过咗几拍又有人 forward， 假的又系声，因为心谂，唉唔声，我心谂你唔系觉得呢单嘢系真噶嘛？即系几廿年后嗰个飞机摇摇影， 陈志云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 咁我仲要打多几个字啊？我又唔打啦，好啦，咁即系，但系咧证明嗰啲人心态上咧，其实好想呢件事，不如系真系个时空转移啦，真系冇啲人死咗 啦。系的，而且确咧，系有一班人心态上好想藉住今次嘅机会咧，掀开呢一样嘢就真嘅。 即系咩？ 就唔係話好想去認同咁啊！ 唔係啊，我覺得啲人係安慰自己啊，或者安慰咗會唔會？ 你又何嘗唔係呢？ 我唔係，我完全唔信呢單嘢會突然間前空轉移。但係有人會講，會唔會有少少似係呢個百慕達三角洲嘅事呢？咁我曾經我諗過個問題嘅，就係咩呢？就係話如果呢個空 即係我唔講緊嗰個空域係有百慕達三個洲嘅嘢先啦。但係幾年前咧，我記得我摩盛我哋講過嘅，就話咩咧？就話我哋嗰陣時有一個科學家咪研究點解百慕達會好多墜機啊、沉船嘅。咁就係話咧，佢喺嗰個水域裏邊咧，佢話有啲嘅地殼咧，突然間有啲好巨型嘅沼氣噴咗出嚟。咁令到嗰個空氣嗰個 balance 唔平衡啊！咁嗰個飛機或者船一經過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就會急墜，就會鏟咗落個嗰個水底，或者係成個船鏟咗落水底。咁當時我諗就諗到呢個 point， 即係我科學啲去諗下就話，會唔會喂其實喺嗰個地方都有啲突然間有啲咁嘅所謂可能突發嘅 沼 氣出現？ 嗰次講咗啦，即係有天文學家同埋地理學家分析咗嗰日。即系飞机嗰段时间嘅嗰个过程， 天气好好啊嘛。 佢话气流就冇影响啦，水面亦都冇任何。 所以当时有人唔系话分析百慕达系用沼气，嗰个就系冇天气分析噶嘛，纯粹系个海底喷咗啲沼气出嚟，令到个空气唔 balance 沉咗落去。咁但系当然啦，我又谂啊，如果真系咁嘅话，咁你都唔系讲紧我哋而家第三日都揾唔到架机噶。 嗱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啊嘛。 好离奇嗱，不如咁啦。我哋系咪应该差唔多半个钟嘅啦？ 系差唔多啦。 我哋不如咁啦，我都照我以前传统 WhatsApp 嘅年代，阴阴湿湿都会将，如果我用边首歌做 teaser 咧，我就会播翻嗰首歌俾大家听嘅。咁大家当然知道我用格罗兹尼呢个节目嘅 teaser 就系嚟自 Tattoo 啦。咁大家唔该帮我揿一揿啊，揿翻第十一首俾大家听呢、這个 Not Gonna Get Us 嘅俄罗斯文版。 Не догонит.